好啊，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74集啊！咁呢个系最粗，即系除咗教主节目之外最粗口嘅节目啊！咁今集咧就第二集喺加拿大录音嘅，系啦，而家喺多伦多，咁就我就不嬲都好唔中意讲澳洲政治噶啦。咁今日请一位嘉宾嚟啦，其实都系即系我就出任咗佢节目，做咗好多次嘉宾啦。咁今次终于佢上嚟啦，咁啊自己介绍下自己啦。 系咁咧，二世祖又嚟多伦多探我啦。咁我系。啊，疯人院嘅比亚啦，咁咧就即系佢第一次上嚟啦，你咁荒谬啊！你个 intro 74集，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几多集啊，真系 系嘛？唔系我不嬲，好多时候我 keep track of 呢啲嘢。咁今集就即系就冇其他节目主持人喺度啦，咁我就唔会再讲澳洲嘢同澳洲政治嘢啦。 啊，你唔好讲啊，我唔识嘅 ，OK？ 系啊，冇人有兴趣，冇人识嘅，即系咧，好似美食家蔡澜咁样啦。澳洲呢个地方咧，就好似一个上咗年纪嘅妓女，即系呢个冇人想帮衬，但系有人记得佢，但系冇人想帮衬嘅，所以算狗数啦。 系算狗数啊！咁啊，讲第二啲嘢，咁咧今集咧就讲我同你都识嘅嘢啦，系嘛？ 其实今集咧，我哋就即系选题目嗰阵咧，我都冇时间去谂，咁即系就讲咗呢个叫，就不如讲下呢个叫好多人用嘅共享经济啦。 系，喂，但系共享经济喺澳洲嗰边好似唔系好掂噶。 咁共享经济嗰度咧就就咁又冇香港咁，又冇香港咁唔掂嘅。香港嗰个叫 Go B Bike 真系好笑啦。 哦，俾个单车掟落城门河啊！ 嗱，佢单车掟落城门河都唔够，其实都唔系咁黐线，其实你都预咗，即系睇啲强国新闻咧，成日都系有啲咁嘅共享单车， 蚀到扑街啊！ 蚀到扑街，但系咧佢最癫就系、是、咧，其实你知好多时呢啲咁嘅所谓叫 start up 咧，好多时你系用一段大概分零两分钟嘅短片嚟介绍啲 做乜 咁样嘅，非常之言简意赅咁样。 系啊， 但系今日 人包啊， 系啊，拉人包啦。咁但系我今日喺度睇佢哋嗰个咁嘅叫做介绍嗰个短片咧，好黐线嘅，即系好似人哋用 paint 咧画出嚟啲嘢咁样嘅。 嗰个咩 Go B bike 系啊 ，Go B bike 系啦，咁就系咁样嘅。 呢啲咁嘅细嘢唔好提 嘅。咁共享经济即系其实。其实我哋今日揾咗几个 example 嚟讲啦，咁即系其实共享经济，即系除咗大家好熟悉嘅 Airbnb 啊、Uber 之外咧，咁我哋就即系，其实我哋都用咗相当时间嚟准备，即系叫可以人人也可以做老板嘅 Amazon 嘅。 哈哈，喂，我想问咧，香港有冇 Uber Eats 嘅？ 香港有 Uber Eats， 都有 Uber Eats。喂，咁但系即系点赚钱？即系香港好多间都系。 自己派噶嘛？ 有埋自己派噶嘛？佢比 Uber Eats 可能仲贵喎，系咪？系咪咧？ 嗱，即系有自己送货嗰啲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啲比较老派嘅食店啦，即系叫楼面阿荣即系送货咁样啦，系啦，或者叫看家佬去送货咁样啦。 OK，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话 Uber Eats 咧，你有冇听过 Deliveroo 呢样嘢？Deliveroo 咧，其實係一個叫澳洲嘅 startup， 但係都要 expand 入香港咁樣。Okay. 基本上即係就係幫呢啲叫潮啲嘅餐廳。咁呢啲潮啲嘅餐廳，一般嚟講都係中上環啊、灣仔北啊、銅鑼灣啊，即係嗰啲一帶咁樣啦，做跑腿啦。系啦 ，OK，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好多时呢啲跑腿喺香港就包括有电单车啦，最通常啦，同埋有啲就系你知商业区好多时搵一班友喺度行嚟行去咁， 系 啦，咁即系你话谂点啊？你话你想问我即系香港冇 Uber 系有嘅，即系点解其实好多时 Uber 同 Deliveroo 喺度，因为潮啊嘛，即系佢哋讲好型啊嘛。 但系香港你外卖唔使俾贴士噶嘛？ 外卖唔使俾贴士，但系知唔知点解香港 Uber 有存在嘅价值咧？喺呢啲区。因為開數方便，即係 fit 入個 expense system。 Oh, okay. 因為好多時即係 OK， 咁譬如我哋自己食嘢咁，我哋盡量即係譬如你真係想食嗰樣嘢，你不如你去間餐廳度買外賣都好過乜嘢啊嘛。同埋你知其實好多時你外賣嗰個菜牌同埋堂食外賣嗰個菜牌係貴啲噶嘛，同埋好多時啲嘢你拗咗喺度就唔方便噶嘛。但係呢個叫香港啲開數文化。可以俾佢，即係佢可以唔理成本咁樣，即係買一啲嘢，同埋嗰度易開數啊嘛，佢直接 feed 落佢 expense system， 所以 咪存在價值。 所以貴啲咧都冇乜所謂嘅， 咪開數啫嘛 ，WFC。 OK， 係啦。咁即係頭先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今日揾咗幾個例子講啦，我哋最開始就想講 Amazon 啦。 係，喂，其實 Amazon 咧算唔算係一個共享經濟咧？你叫我 research Amazon， 咁我想喂。其实 Amazon， 因为 Amazon 本身自己佢个，即系佢本身佢自己 run 紧一个 一個算是市場嚟噶嘛。咁再加上佢係即係佢係可以俾啲人 contribute， 即係例如好似即係佢做到好似 eBay Store 咁樣嘅。咁但係呢個算唔算共享經濟咧？因為佢都即係佢壟，佢係基本上即係可以即係壟斷咗銷售嗰、那個嗰、那個渠道啊。跟住其實某程度上都壟斷咗嗰個物流嗰個系統喎。咁即系呢个点解算系共享经济？ 冇我乱加落去我唔系啊，即系我系想我原其实条题咧原本就系叫 tech economy 同共享经济。 哦 ，OK OK， 唔系呢个算系 tech economy 啊？OK OK， 唉，即系我拗爆头啫。OK， 咁啊 ，Amazon 咧其实好即系好复杂噶，佢个business model， 咁佢即系你而家上 Amazon 啦，咁。你以為你自己係 through Amazon 買嘢，咁其實未必嘅 ，OK， 即係多數嘢都係啦，電子嘢一定係啦，基本上。咁但係咧，其實 Amazon 咧自己即係有啲所謂叫做加盟嘅商鋪啊，加盟嘅賣家啦，咁就佢可以經過 Amazon 去買嘢，咁仲有嗰度咧仲有兩款，即係仲可以分兩種喎，一款咧就係、是。好似 eBay 咁啊，佢只係擺喺 Amazon 個 website 度賣，咁咧嗰啲shipping 啊，嗰啲物流嗰啲送貨啊，嗰啲咧就佢個賣家安排嘅。另一款咧就係、是、更加全面啦，即係 Amazon 包底包多啲啦，就係、是、佢物流嗰方面咧都係 Amazon 去安排埋。咁咧好喂，原來好方便喎，原來就係、是。 你个仓度摆低啲嘢， 或者你叫佢 pick up 咯，吓，咁咧你即系一炸货咁，你可以拣 package， 仲要系你可以自己 pack 好佢 send， 或者你可以叫佢 pack 埋，吓，咁你知 pack 其实好烦嘛，好啲不 intensive 嘛，即系你又要 买盒 啊，又要买嗰啲发泡胶啊嗰啲， 仲有你要印啲嘢系合乎 Amazon 个交货标准， 系啊， 呢个系最烦嘅嘢。 系啊，咩 label 啊，乜鬼嗰啲，吓咁所以咧，即系当然啦，佢咁好招呼，梗系抽佣啦，系咪？咁咧有分两种嘅，就系、是、一种就系叫做即系 pro 啲啦，就系、是、一个月40蚊啊，咁咧就 任你賣， 咁另一種咧就每個 item 咧就1蚊，咁啊即係40蚊個，咁啊多梗係可以賣多啲嘢啦。咁同埋咧睇你賣嘅產品嘅種類啊，即係例如我哋而家錄音賣個麥咁樣啦。咁因為咧麥咧呢啲電子產品咧，佢喺 Amazon 即係電子產品啦，尤其係喺 Amazon 咧係賣得好好嘅。咁佢賣得好好嘅話咧，如果你去所謂即係同佢競爭啊。佢抽嘅傭咧，佢係抽得大啲嘅，即係佢抽傭大概係 8% 至到好似 20% 都有嘅，但係多數都係 15% 嘅。咁所以就即係你所以你有啲人咧就買呢啲咧就多數都唔會買電子產品，或者佢可能買啲難有啲嘅電子產品，或者佢個價錢即係佢譬如佢間公司喺香港嘅或者大陸嘅。咁佢就經過呢個 Amazon 出貨， 係啦。咁咧，佢由於佢攞貨嗰個價錢可以攞得好低，咁咧就即係其實會變咗平過 Amazon， 咁佢就可以嚇，就算佢抽傭咧，都可以喺呢個市場上面咧係有競爭。 唔係，即係其實你頭先你講一樣很好嘅 point 咧，就係你話香港同中國嘅貨商咧。點解佢哋咁中意喺 Amazon 嗰度買咧？即係 instead of 佢自己個網店咁樣咧，即係誠信嘅問題。 係啊係啊， 如果 Amazon back 嘅話，好過你細個嗰啲咁，即係譬如你無啦啦上你即係其實你知，即係其實加拿大少啲啦，澳洲咧你淘寶、天貓啊、京東嗰啲做好多advertising， 但係啲人即係啲鬼佬夠膽買啊！但係你譬如你真係要買。古董相機啊，古董喇叭嗰啲唔敢樣噶嘛。 係啊係啊，咁即係你即係 Amazon 完全係有個 保障 嘛。同埋咧即係因為有啲鋪頭咧可以俾你經 Amazon 去 ship 啊。咁 Amazon 嘅 shipping 咧係即係佢係管理得好好嘅，即係佢話幾時 ship 嚟，佢就真係幾時 ship 嚟嘅。即係九成九喎。 佢好多時佢嗱， 我唔知道加拿大點啦，澳洲咧佢用好多間 contractor 咯，同埋佢 contractor 基本上佢係用係啦，即係澳係咯， 唔係加拿大都係㗎，加拿大咧有時咧就係UPS， 有時咧就係FedEx， 即係佢唔定㗎。佢所以好鬼勁啊！咁咧，就頭先提過，即係譬如佢間鋪頭可能喺大陸嘅，咁例如啊嘛，喂，我明明佢喺大陸，咁點解佢會喺譬如 Amazon.ca 即係加拿大嗰佢又有個所謂鋪頭嘅？咁原來咧，即係 Amazon 其實係，因為 Amazon 其實唔係全世界好多啫 ，Amazon 係北美啦， 北美三個國家啦， 北美三個國家啦，係啦係啦。 新加坡啱開咗，陣間我可以講下。 係啦，澳洲啊， 澳洲未有， 澳洲未有，日本有啊， 日本有， 大陸有，但香港冇喎。 係啊， 真係好奇怪喎。咁 香港中意躝街啊嘛，啲係 係啊。咁跟住之後之後歐洲好多啦，當然嚇。咁即係先進國家當然。咁所以咧，你譬如你個公司嚇喺喺大陸嘅，咁你就。喺香港得嘅應該，咁你就可以經呢個 Amazon 嘅網絡去賣到去全世界唔同嘅，所謂佢叫做 marketplace 啊，即係 Amazon 定義咗哦，你邊個 market 北美 marketplace 又好，歐洲 marketplace 同埋 佢分板塊噶嘛， 亞洲 marketplace 係啊，咁樣，所以 Amazon 呢、這個即係呢個商業模式咧，係令到買家同埋賣家咧都係極之方便。 系啦，咁即系 Amazon 其实即系你加，不如我哋讲下 Amazon， 即系其实 Amazon 个阿老板咧 Jeff Bezos 咧，其实佢嘅管理哲学咧好得意嘅。 佢有咩特别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咧，佢就即系 Amazon 1997年创立啦。 系 咁喺头嗰几年咧，佢就唔会即系其实嗰阵佢一你知 Amazon 一开始就系上网卖书卖啲 discount。 Amazon 系蚀咗好多年嘅喎 ，Amazon。 系啦，咁就你知唔知即系佢就每一次同啲 point board meeting 嗰阵都拎张空凳入去嘅。 OK， 系啦，咁 唔系俾刘晓波坐啊？ 唔系俾啊？唔係 Danny Summer， 係啦，咁就即係佢就拎一張空凳去開會咧，咁就其實就叫個即係成隊董事局咧就話 ，OK 嗱呢張空凳咧就係俾我哋唔喺呢個 board meeting 入邊嘅 customer 坐嘅，係啦，咁就佢就叫個就諗下 ，OK 如果個客角度會覺得我哋呢啲措施。會點樣啦？有啲咩新嘅嘢，我哋可以令到個客會繼續幫襯我哋有翻單啦。同埋有啲咩我哋可以方便個客，令到佢哋可以即係有啲咩就即刻諗起我哋。 喂，咁但係好多公司都做呢啲嘢，即係所好多公司唔會擺空凳啦。但係佢都會做呢啲嘢噶嘛。 所以佢咪就諗到啲咁嘅，即係譬如一撳掣就有這個叫做洗衣粉啊，諸如此類咁樣。 OK， 咁就。你加拿大有冇 Amazon？ 我就頂，雞入門，啲廢話嚟，有冇 Amazon 加拿大？ 咁但係即係你，即係點解你會用 Amazon？ 唔係，即係好容易嘅，其實因為即係北美洲咧，大家住嘅地方遠啊，咁。即係你 Amazon 因為有 free shipping 呢樣嘢嘛，咁而家$35啦，其實都有少少貴。咁你一 free shipping 咁即刻寄過嚟公司或者寄去屋企，又唔使出街。跟住佢咪仲有一樣嘢，其實即係我問過好多人嘅，跟住佢話唔止 free shipping 呢樣嘢，唔止唔使出街呢樣嘢，係因為佢買有嘅電子產品或者其他一啲比較技術層面高啲嘅嘢 平 我階價，唔係一來平我階價平少少啦，咁二來就係因為咧，你如果唔係去啲專業嘅鋪頭咧，譬如你當買個麥 ，OK， 買個電子麥，你唔係去專業鋪頭買啦，你去啲 Best Buy 嗰啲垃圾鋪頭咧，你問嗰啲人，哦邊只好啊 ？I don't know， 佢真係 I don't know， 即係佢可能係今日啱翻工，可能翻幾月，跟住 佢唔夠專門啊， 係啊係啊，即係你問佢係多鬼餘嘅，咁你反而喺 Amazon 咧，你可以。即系 Amazon read 曬全部 spec 啊嘛，係咪？咁咧最正就係 Amazon 可以睇啲 comment， 即係睇嗰啲 包膠 嗰啲 review 係啊，賽後包膠佢話哦呢、這個可能幾個月就爛咗啊咁啊， 即係 return 有啲麻煩， 係啊係啊， 連續 ship 三個都爛嘅， 係啊，咁啊見到唉唔好買個廢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樣嘢加埋咧，就 Amazon 喺北美洲咧其實係。哇，好多好多方面都打殘曬， retail 啊，係啊。咁啊，我諗除咗一啲唐人鋪頭啦，因為唐人鋪頭咧就做啲好狗嘢，就係唔交税， 唔交税，所以現金啊，成日都有折頭嘅。 係啦，咁即係仲係咁嘅多字嘢咧，咁咧仲可以生存到。如果唔係咧，佢即係好多啊，都係俾 Amazon 會接埋 嘅。咁就即係加拿大就係即係咁樣啦，但係澳洲咧，其實 Amazon 就啱啱喺 Melbourne 出面咧就買咗個倉， 係 咁就以即係等於雞，即係等於買雞胎以前啲省倉咁樣，咁啊準備起佢新嘅 distribution center。咁佢即係 Amazon 除咗喺澳洲準備 launch Prime 之外咧，亦都會 launch 即係呢個叫做送餐服務咯。 送餐服務 係啦，同埋其實美國已經有啦，尤其是而家你知 Amazon 買咗 Whole Foods， 買 Whole Foods 啊，基本上已經係用諗住用 Whole Foods 嗰個叫熟食 counter 嚟做送餐攞貨咁樣。 即係咪好似嗰啲咩 meal plan 嗰啲 ？meal plan 係啊，你公司嗰啲基本上即係你 caterer， 你揾 Amazon 嚟咁樣啫嘛，佢就方便啲公司可以一條數找曬全部嘅嘢，即係你買紙巾啊。就算訂餐都係揾佢哋，即係加油仔啦，都揾曬佢咁咯。同埋另外一樣嘢就叫 Amazon Service， Amazon Service 就基本上係俾啲譬如你話水喉佬、電燈佬，就可以 list 喺嗰度，咁就即係基本上嘅 competitor 就係 Yelp 啊嗰啲咁樣咯，係啦。不過呢個就不作多提啦。但係 Amazon 入澳洲嘅反應咧，其實咧就我覺得好奇怪嘅。咁點解咧？Amazon 入澳洲，咁即係其實你都睇到 Amazon 嘅出現咧，就打到北美嗰啲叫實體店啊， 係啊，收皮， 即係打到一撲一碌咁樣啦，即係又執又剩啦。但係咧，澳洲嗰啲地頭蟲咧就唔係咁講喎。咁佢哋講啲咩歪理？ 喂，但係關係差，即係佢唔可以，佢做唔到啲咩？ 自由經濟嚟噶嘛，係咪先？ 佢做唔到啲咩阻止？ 嗱，但係嗰班友，但係澳，你要了解澳洲人嘅思維咧，係好揩嘅，即係佢哋係寧願即係行街塞車，嘥好多時間試呢樣試嗰樣。佢哋中即係就算佢哋而家點解？你知 flight centre 係咩啦？即係你都唔知係咩？以前多倫多 ferry 都有嘅。 哦，嗰啲 book 機票嗰啲， 但係嗰啲好乸貴噶嘛，其實 係即係問啦，呢啲我又去唐人鋪頭做嘅啲， 我中意上 Google Flight 嘅， 唔係我知，即係但係真係 book 嘅時候要去唐人鋪頭做， 因為唔係加拿大始終係唐人嘅，有啲唔同啦，澳洲就即係我寧願上 Google Flight 都唔益嗰班契弟，因為嗰班嘢好貴。 你 Google Flight 你係睇啫，你去直接。即係你直接 book 啊嘛， 我直接喺 Google Flight 係直接 click 入去航空公司網頁嗰度 book 噶。 嚇，嗰啲仲收得貴過航空公司啊？ 澳洲嘅街鋪係收貴過航空公司好多。 黐線，有邊個去 book？、啊、 所以個社會，所以想揾嚟講呢集節目就係講話兩地嘅社會對於呢啲嘅嘢係好大分別嘅。係啊，即、就、係、是、我喺澳洲我 book 機票，我係上航空公司嗰度揾 deal 咯，嗰度 book 仲平。 喂，嗰度冇台灣鋪頭去做啲。 同埋咧，最撲街就係咧，澳洲點解即係澳洲人即係中意躝？街中意即系同啲咁嘅啲阿毛吹水啊嘛，同埋另外一樣嘢，我唔中意澳洲啲即系啲實體店就係咧，譬如我揾 credit card， 我揾 Amex 碌卡啦，佢就算我用 Visa 卡，佢收我 2% free transaction 都 黐線， 航空公司我即 book 即咩噶咯？ 佢航空公司唔會收差， 梗唔會啦，黐線！如果唔係 咁鬼落後嘅黐線 啊，同埋就係咧，即係本澳洲本地嗰啲 retailer 咧，就覺得 Amazon 唔會成功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澳洲嘅courier 嘅 cost 好貴，係 咩？ 所以佢就即係分分鐘覺得啦，即係佢哋就覺得唔會成功，但係我覺得冇噶啦，即係你 黐線啊！哇 ，Amazon 大把錢啦 ，Amazon 佢自己標一對都得啦， 打入你個 market 啊！ 系啊， 即系无所不用其极打入你个 market。 唔系 Amazon 攞货咧，佢肯定攞货平得佢嗰啲，因为佢蚀得起啊。 唔系佢同埋佢个网络大啊嘛。 系啊，佢个网络大，咁啊多数都得嘅。 唔系同埋，即系你就算唔系 Amazon 攞货，你用翻吓嗰啲加盟店啊，嗰啲去攞货啊，但系 through Amazon 个 network 去卖，一样都打残你班友仔。 唔系，因为即系其实加拿大，因為其實加拿大基本上你北美即 Amazon 就可以睇曬墨西哥、美國同埋加拿大三個地方嘅嘢嘛，嘢嘅嘢多好多嘛。澳洲其實個 market 太細，基本上咧 Amazon 一入嚟，如果佢就即係如果佢肯擸埋出邊嗰啲咁嘅嘢，再加埋啲 partner 肯入咧，一定打巢嚟其他。 嗯嗯嗯嗯，係啦。嗯嗯嗯，咁喂，其實我哋呢個係咪應該講下第二啲？但係 Amazon 其實仲好多嘢講。Amazon 咧，即係佢最勁咧，就係佢，即係佢做埋啲IT 嘅 solution 啊， 即系赖埋啲咁嘅嘢，佢可以，但系亦都做到好成功。 啊，讲起 Amazon 嘅 IT solution 咧，其实我有排。 系系系 AWS 吓、啊、呢、這个叫做 Amazon Web Services。 咁、嗯、佢有咩好成功呢？即系其实呢样嘢就系香港人比较少知噶啦，因为最近有人想喺香港即系睇有冇啲咁嘅嘢读，都冇嘅。但系其实我都好怀疑，点解居然又要喺香港读啲咁嘅？ 唔使香港读，上网读。 你上网读咪得咯？系啊，我都 喺香港读。 系啦，咁 AWS 系咩呢？咁基本上系成套系统啊。 嗯， 令到你基本上你係即係你知香即係我揾最簡單嘅 language 嚟講呢啲嘢啦，即係香港啲咁嘅 TVB 膠劇啊，即係仲要話咩入 server 房偷資料咁樣噶嘛，其實唔使嘅，全部嘢都係雲根嘅， 係啊，係啦，雲根 係啦，全部嘢都係 失蹤電腦害人， 係啦，咁啊基本上全部嘢都係，因為 Amazon 嘅最值錢嘅嘢咧，即係除咗佢嘅叫做佢嘅分銷策略非常之成功咧。Amazon 有一樣嘢好耍家嘅咧，就係佢嘅 data center。 嗯， 係啦。咁佢 data center 就基本上係幫好多啲咁嘅叫做即係存，基本上你諗得出嘅公司都有儲存資料啊，同埋幫佢運算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尤其而家啦，而家你個間間大公司都係儲存，即係都要收好多客户嘅資料。 係啦，即係你基本上你係 Amazon 已經取替咗實體 server 咁樣啦。不過有呢度有樣嘢咧，即係其實。第一節都差唔多啦。呢樣嘢我要抽安省水嘅。知唔即係你知 Amazon set up 第一個 data center， 你知唔知喺邊度 set up 啊？喺加拿大。 喺邊啊？ 錯啦，佢揀咗 Montreal。知唔知點解揀 Montreal？ 夠凍。 錯啦，因為咧Montreal 嗰啲 Montreal Hydro 咧就冇安省咧就咁 Q 貴。 係啊係啊係啊，喂，日買，喂，你冇咁講，即係人哋多河過。個安省， 同埋 有 high 租嘅 bet 啊嘛， 嘅 bet 啊嘛，平噶嘛 ，high 租嘅 bet 呢個係嘅 bet 嘅驕傲嚟噶呢個， 國企 係啊，咁啊同埋再加上係冇呢個嚇 Catherine Wayne 條八台到嘛，OK 係 咯，咁啊總之佢哋又揀咗咩而冇揀咩咯，咁啊下一次繼續 休息一陣。 好啊，翻到嚟第二節啦。咁啊，頭先俾人抽水就話，即係我哋唔講共享經濟啦。咁我哋呢集咧，即係呢節就講 邊個抽水啊？ 係啊，你要抽我水 哦。OK。 咁就即係我哋呢節咧就講下幾個共享經濟嘅公司嘅名字啦。咁就第一個就香港人唔熟悉嘅，咁啊叫 Turo。 香港唔係唔熟悉，係唔識。 係唔係？其實我覺得 Turo 喺香港咧啲車俾人冚爛曬咁。 肯定啦。 咁 Turo 系乜嘢呢？其实 Turo 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叫素人俾架车嚟揸， 系啦，咪即系车嘅 Airbnb 咯，咁简单。 系车嘅 Airbnb， 咁就即系其实呢、這个车主就可以将自己嘅车就摆上去呢个叫 Turo 嘅 website 啦，咁佢亦都有 mobile app 咁样嘅。咁就即系每就可以入租啊，就每个礼拜租啊，同埋月租嘅形式租。 喂，我想睇过嘅，咁都几真系几多车，但系佢点样？佢有啲叫咩 free delivery 喎、啊、 ？free delivery 唔系我拎架车俾你， 即系咁如果唔系你拎架车俾佢咧， 唔拎架车俾你，咁咪有一个 arrange 嘅 meet up point 咯。 哦， 咁你咪去攞车咁样咯。 即系点都要 meet up 嘅， 点都要 meet up 嘅，系啦，唔系 automated 嘅，但系咧，即系呢个我个朋友咧，屎桥就系咧。摆个 lock box 度，叫佢自己攞，系啦，咁就同埋即系泊喺个 lock 度系可以，即系因为我有个 friend 住间 condo 就系佢个有住户商场嘅，咁有衣帽所有咩嘅，咁同埋佢可以抌嘅车个 visitors parking 度噶嘛，咁佢咪到时即系你要用车嘅话，咪摆个 lock box 度叫佢攞咁样咯，系啦， 咁样仲方便， 系啦，咁 Turo 就其实喺美国同埋加拿大都几为风行啦，咁就即係其實Turo 佢就即係佢可以基本上係俾好易 sign up 嘅啫，即係識個叫做 driver。咁其實我搵我澳洲車牌嚟 sign up 啦。咁基本上佢係兩秒內 approve 咯。 喂，有冇限 mileage？ 21歲咁啊，你話啲車有冇 mileage？ 咁你就要睇嗰、那個車主本身啦。 OK， 咁即係其實 Turo 上面其實係有你基本上你係有Yaris 啊，呢啲即係叫 cheap 車啦 ，Tesla S 啊 ，Tesla S 啊 ，Tesla X 啊，同埋波子都有嘅， 係有波子咩？ 有波子嘅，但係即係佢有個棍波 Boxster， 隔唉 Boxster， 就係你要求高啫，我 Boxster 好開心嘅，係啊，我你要求高 ，OK， 咁就你話你話 mileage 係咪有限制咧？有㗎，即係其實睇個車主點樣 set 咯。一般嚟講，cheap 車佢就俾你200 K 一日啦。但係貴車嗰啲咧，咁你啊，貴車嗰啲我真係覺得係租嚟影相，跟住拍翻車。 喂，可唔可以租嚟落場啊？如果佢唔知嘅話， 其實係得嘅，因為佢即係你話要成為一架可以俾人租出嘅車咧，有幾個 criteria 啦。一來你唔一定要 owner 嘅，即係你只不過係你要 prove 你嘅車有第三者保險。而Turo 本身佢亦都會有即係叫 rent insurance 咁 on top of 佢啦。第二就係、是、你唔係一定要裝 GPS tracking 喺架車度嘅。 OK， 係啦，咁所以可以租嚟落場，但係你 mileage 爆到咁，你就留自己粒下底唔抵。 但你話，不過有啲車位租唔到咁啊，即係譬如 點解租唔到？ 咪即係有啲車位想租落場，咁但係你係 Turo 先會揾到呢啲車去。 唔係 Boxer。 系咯，即系你话贵车会可能多啲 mileage 嘛，系嘛？ 少啲 mileage， 我少啲 mileage， 因为我见过都系得80公里就一日，我所以我话你揸架车去影咗张相，跟住就跑翻车房嘅、真系。 即系去 show 嘅 啫。系啦，咁就即系其实佢筛选 renter 嗰度咧都好松啦。你 list 架车出嚟，其实我最近系帮我 friend list 咗架宝马上去啊嘛，嗰度都好容易，咁就。OK， 咁點樣定價啦？定價都有兩個方法，一係你就自己嗌價，嗌幾多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可以幫你定價喎。咁呢個就會牽涉 AI 嘅咯。 定價咪睇下其他車定幾錢咯 ，mileage 啊，年份、 年份、車款同埋有咩 feature。即係我哋玩車係講 driving experience 啦，但係佢喺呢度咧講呢架車，譬如有，因為其實我 friend 就係買咗架好齋嘅寶馬翻嚟啦，咁佢就即係特登佢就換導航，裝後波鏡頭，同埋就係啦，同埋即係佢 upgrade 咗嗰啲咁嘅叫做 live traffic 嚟令到架車可以租高啲價錢。 即係佢係去 fix 個 system 啫， 佢 fix 個 system 玩個遊戲啫， 好賤價。 係。 咁就即係 Turo 就係啦，即係即係你但係你覺得 Turo 喺香港會點咧？如果 Turo 出現喺香港， 我覺得 Turo 做唔到喎、 啊。喺香港喺呢度， 喺香港做唔到喎、啊。除非佢做 Turo Black 喎、啊，即係 Uber Black 咁咯、啊，喺啲貴車咯、啊。如果唔係你知租個好冷頂，我搭的士啦、 啊。唔係同埋咧，你咧嗱，即係香港咧，我即係我其實我最近先知嘅，即係最近有啲 friend 想買翻車啊嘛。你最香港你最 cheap 雞啊，租爛地而家都要2000多蚊。 係啊， 你一個月有幾可以有 uptime 有2000多蚊？ 係啊，你如果譬如佢 cheap 車咁，佢又收唔到好貴租， 你排費都7000蚊一年。 係咪？係啊，你香港養車好貴啊嘛，咁所以即係但係咧啲貴車咧就做到啊，反而。 貴車做到， 貴車因為香港咧就中意咧就扮嘢，中意啊先勁和衣後勁人。 有咩文員仔租個 K 文走去 溝？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嚇，即係 K 文 嗱 Boxer 啦。 嗱 Turo 咧就喺其實喺美國好成功，喺加拿大咧即係其實我係有同啲 use 我幾個 friend 都做呢啲嘅。咁佢就話你其實咧最著數咧就係做即係其實我哋傾過，即係其實因為其實而家有幾個 friend 做緊，再加有興趣做啦。你個 return 最好咧就揾咩車咧？就係揾啲10000蚊充闊佬嘅寶馬三系啊、C Class 嗰啲，因為嗰啲你唔會供你供三年唔係好貴啫嘛。 二手萬零蚊，二手供三年，但係息口唔會好貴。 息口五厘到咯。 OK， 即係其實你係。你即係其實你正正常常有正常收入，咁佢都係五厘啫。 咁你要睇你個 return 有冇五厘？ 你個 return 有五厘，因為佢每日租103蚊出去喎。係啊，同埋呢啲車成日有人 book 嘅喎。 OK， 係啦，咁就即係最好嘅 return 就係買啲10000蚊嘅 luxury 啦。 但 係 多嘢整啊嘛。 係噶啦。 多嘢整折舊喎，同埋。 你揾啲相熟車房咯，求其執噶啦，你唔可以當自己車咁臭噶啦，呢啲車係啦，咁就即係你換個油都係70多蚊，咁你買套嗰啲咁嘅二手胎裝落去就都 係 啦，同埋即係最好就係呢啲叫 entry level luxury 啦，同埋啲20000蚊嘅寶馬 X3，係啦，因為呢啲基本上可以嗌到200蚊一入。 X3 大啊嘛嘅嘢， 同埋嗌到200蚊一日啊，你嘅車都係20000蚊啫嘛，係啦，咁你每日啊，即係你計落，譬如你話 200蚊咪真係好快。 你200蚊 ，OK， 我同埋呢啲车即系 OK， 我当你 worst case 啦，租15日啦，一个月有3000蚊，一年已经回到本噶啦。同埋呢啲抽佣抽，我记得系抽15%，系啦。 哇，咁高！ 但系你计落有数， 有数都 同埋嗱 ，OK， 呢个我哋账面上咧，佢哋即系我啲朋友，即系其实好多时都系自己做 software 佬 contractor 嚟噶嘛。佢幾個車咪擺公司名咯？ 喂，係啦係啦，呢個正想問問題啦，點樣去俾税？即係賺到啲錢係點樣俾税？ 賺到啲錢你要 remit HST， 即係你要到時到後， 即係你要攞 HST number 啊！ 你要攞 HST number 啦，同埋我啲 friend 就係自己有生意，就基本上你架車要維修啊、折舊，全部 write off， 全部 write off。 係啦，你譬如你公車嗰啲利率5厘 write off， 係 啦，同埋有咩要整啊？有咩要即系总之系基本上你换条胎都系 write off， 即系整嘢都即系整车，其实都要有单嘅，即系 有单，唔系唐人铺开单嘅， 系开多可以开， 唐人铺而家开单嘅，醒目咗啦， 可以开单都可以唔开单， 我就咩啦，我自用车我就唔开单嘅，但我投资车我要开单，因为我要送 你喺度讲好啦，你唔好喺澳洲讲啊， 系啊，我唔系澳洲，因为冇 market 做呢啲嘢，嘥鸠气咯，真系系啦，咁啊，我系啦，即系 Turo 就即系一个唔错嘅 rate of return 啦，而澳洲做唔做到咧，做唔捻到，点解咧？啲 bogan 系黐捻线嘅，乜嘢都可以冚鸠烂你。喂，抌啊！即系饮完酒 trash 鸠你架车，屌你老味！澳洲买噶咁嘅閪宝马三系好卵贵噶嘛，攞嚟充大头鬼。 嗰啲 bogan 咧就点样咧？就系、是、车条女，跟住咧去 barbecue， 跟住饮啤酒，跟住咧 成车都系 啦，跟住喺车搏嘢，系嘛？ 系啦， 就咁多啦。 所以唔好搞我，屌喺澳洲搞唔嚟咁嘅。一来就系冇，唔系澳 Sydney 有嘅，我 search 过附近有嘅，但系170几蚊一个 Corolla 一日，我就可能就遇到一笔閪嘢发生咯。咁啊。下一个啦，咁啊下一个共享经济有冇搭过 Uber 啊？ 即系有咯，做过 Uber 啲 嘛。咁你做过 Uber， 咁点解唔做啊？即系嗱，虽然有个 study 就系 70% 嘅 Uber driver 会 drop out in 1 year 啊，点解唔做 ？Drop out in 1 night 啊？ 点解 one night stand 咧？唔系即系其实咧，即系唔抵嘅。咁我点解我做咧？系因为有嗰个 referral fee 啊 ，referral fee 咧就好金嘅，即系好和味嘅。咁之後做咗一晚，其實好攰噶，你知唔知？你唔係就係揸噶，你又要同啲人喺度吹水啊，乜鬼咩？ 如果唔係人哋俾科沙你，你又閪啊！ 我嗰晚都唔 Q 你啦，咁我做一晚喎。 係啊， 跟住之後，但係你即係你禮貌上你做個人，你即係你唔係一個 你唔係司機嚟噶嘛？ 即係你唔係一個怪人咁嘅大佬係咪？咁你點都要同佢吹水噶嘛？咁啊好即係。揸咗，我唔記得揸咗2-3个钟，即系都几攰嘅其实。咁同埋佢个即系由于咧，佢唔系 search pricing 嘅地方咧，你其实唔系赚得好多噶。即系你扣埋油钱啊，扣埋 佢个折 旧啊，系啊，佢 cut 啊，咁你仲未计你自己嘅时间喎，系咪？ 我啲时间唔系时间嚟嘅。 系啊，咁 at the end 咧，就你好多article 啊，初 Uber 嚟多人多時，好多 article 已經講啦，即係其實 at the end 你可能賺得同 minimum wage 差唔多嘅。咁呢個只係普通時間啦，但係如果你做 search pricing 咧嘅時間做咧，其實即係都 OK 嘅。不過你當然啦，你 search pricing 即係代表好鬼塞車啦，咁你 或者好嘢咯，落大雨咯， 係咯，咁你即係自己你係都辛苦啦嚇。咁所以點解我做一晚之後我就？即係我只係攞嘅 referral fee， 跟住算。 咁你嗰晚之後係咪隨份有精咧？做嗰晚 咩叫隨份有精？ 即係係咪有錢落袋咧？即係個 net gain 係你想要嘅嘅幾 ？OK 啦 ，OK 啦，我唔係幾好嘅，幾好嘅。 OK 啊，咁啊，即係其實我自己 apply 個 Uber driver 嘅，咁我就俾人 DQ， 好撚慘。 點解俾人 DQ 啊？ 我基本上我淨係即係澳洲咧攞 Uber driver 咧。你係要基本上係攞埋呢個叫的士牌嘅要， 黐線。 咁啊的士牌好彩係 Uber 俾錢 ，OK， 係啦。其實如果唔係好貴嘅，係但好彩我俾人 DQ， 所以我免費攞咗的士牌翻嚟。 Oh. 係啦。咁我點解我俾人 DQ 咧？唔係因為我 driving record 係，係因為我嘅車唔得。 佢要 inspection 噶嘛？ 佢要 inspection。 你知我做嗰时唔使 inspection 噶，虽然我架 车而家要 inspection， 而家要啊。虽然我做嗰时架车全新嘅，即系都冇做啲任何嘢。 嗱，咁点解我架车过唔到 inspection 咧？唔系因为我落重料改啦，系因为我架车单换。 單門咧，我去到 inspect。 喂，但係佢 register 嗰時，佢唔係即係佢唔會 reset 個 model 咁。 我有 set model， 我車淨係得單門啫嘛，係冇腦。 佢唔知道，即係個 system 唔知佢係單門。 个 system 应该知噶，如果佢有啲脑嘅话，咁我的车系得单门 嘅啫。唉、哎，即系你 Uber 咧写啲 database 嗰啲友仔咧，唔该醒水啲啊。 flag 咗佢啦，系真 的。你知 Uber 请啲 developer 好高人工噶， 九万蚊美金。 系啊，唉，真系咁鬼渣，俾九万蚊人工你，唔系垃圾。 喺度九流，系啦。咁就即系 Uber， 即系其实 Uber 咧，加拿大 pricing 点啊？即系比起的士。 梗係平過的士啦，的士起標九蚊啊！你咁你點比啫？我搭 Uber， 可能我搭就係搭兩三 K， 跟住即係睇時間啦。當然咁可能 免費幾多？ 五六蚊嚇？ 免費四蚊啊嘛，係咪呢？ 係啊係，佢可能搭完五六蚊咁啊搞掂啦。你點樣比啫？冇得比嘅喎，係咪？ 但係嗱，加拿大嘅 case 咁，其實美國都平嘅。Uber 甚至咧，我有陣時喺三藩市咧，我有陣時我懶得滯咧，搭俾人哋叫 Uber Pool。 哦，係啊 ，Uber Pool 有 Uber Pool 平過我走去搭地鐵啊。因為兩三蚊啫嘛。但我就係好多時都係點解我喺三藩市單攤咧，我選擇搭 Uber Pool 咧。因为好多时三环市当摊多车，佢就唔，譬如你搭 Subway， 佢搭 Uber Pool 扑街，因为佢冇 guarantee delivery time 噶嘛，佢可能要兜去呢度，兜去嗰度啊嘛。我单摊我系要去，即系譬如我喺新 set， 我要入翻唐人街咁样，咁我梗搭 Uber Pool 啦。 系喺多伦多咧，其实边度超多人搭咧？North Shepherd Young North Shore Centre 呢头啦，因为好即系 好多人住， 好多人 冇车嘅。 系咁啊，仲有另一地方就系 Young and Ellington 啦，即系 Ellington 咧，亦都系。好多人搭，因為 hub 嚟嘅，因為 business hub 好多大公司， 咁亦都好多餐廳啊，好多娛樂場所啊，係咪？咁亦都好多人住啊，嗰度係咪？即係同埋，由於附近咧冇乜其他線啊，即係冇乜其他巴士線啊，喂，巴士線有啊，即係就好垃圾啊，冇乜其他地鐵線。 整路嗰度 係啊，咁所以就好多人咧都係搭 Uber， 咁 downtown 更加啦，係咪？ 當然對 entertainment district 嗰啲 啦，係啊，咁好多時咧，我嗰時好幾次就係去啲。即係好靜嗰啲住 midtown 嗰啲住宅區咧，即係附近係冇巴士線，附近係冇地鐵線，咁嗰啲人即係搭冇車就係搭 Uber， 同埋巴士極疏啦， 極疏 啦，行出極遠之類大街。嗱，澳洲 Uber 貴啦，基本上的士價錢嚟嘅，因為澳洲嘅社會同加拿大唔同，澳洲工會咧大曬嘅， 呢度都嘈啦，不過呢度都， 但係加拿大嘈，但係佢照出啊嘛，即係佢照 approve 啊。澳洲咧喺 Melbourne 咧。機場即係你喺機場搭 Uber 出嚟咧就不合法嘅，就其實唔得嘅，係 Sydney 最近至可以喺機場拉嘅 Uber 出嚟咋。 唉，呢啲就係政府同啲工會勾結 啊，擺明就係啦。咁跟住之後咧 ，Uber 咧喺澳洲咧嗰、那個起標啊九蚊，係啦。咁基本上你搭一程，即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你話十五分鐘嘅 trip 咧，下下20-30蚊嘅，係啦。有一排我整親腳。咁我又冇揸車，咁咪撲街咯！每次20蚊咁。 呢啲左交政府呢啲就係即係佢嗰啲即係防阻止人發達，咁咧嗰啲就維護嗰啲攞的士牌嘅人，係咪？ 同香港差唔多。 其實咧就係剝削嗰啲的士 司機 司機係嘛？因為佢哋咧，佢即係賺好賺雞碎 嚟嘅啫。 係啊，你攞係攞牌租出去嗰啲撲街啊！先賺好多錢咁你而家。就維護呢啲嚇呢啲的士牌照擁有者持有人，但係你就口口聲聲就話哦，我係維護的士司機。 我哋自由經濟㗎，我哋俾任何人入嚟，不過我哋玩你啫。 玩鳩你咯 嚇！嗱，其實我個輪 呢個節目開搞錯， 係啊，呢個節目好鳩錯。屌佢老尾講起呢個的士狗啊，即係屌佢老尾，我屋企隔離啊個鄰居啊嗰啲，即係佢話自己係。third generation cabbie 啊嘛，阿爺就係即係 Sydney Harbour Bridge 開嗰陣咧， 佢有牌先， 佢有牌啊，佢揸 high car 嘅，屌啊！跟住之後咧，佢咁嗰陣我就我仲打緊份 corporate 工啦，咁我就口頭問佢，喂，你喺屋企去機場幾多錢到？屋企去機場50K到啦，咁佢話123蚊咁， 123蚊。 跟住之後我就同佢講話啊，其實咧我咁我梗係用一個好友善嘅角度同佢講，其實咧 Uber 啲司機啲質素良莠不齊啊，好多時啲友仔唔係好識揸。车挫到扑街咁样啦，系啦，咁佢就即系我就同佢讲话，其实点解你要收咁贵咁样？佢话 我的车干净啦， 屌 好啦，佢话咩？你同埋我可以俾人碌卡个碌卡唔收人 fee， 之后我咪话哦，好，咁我心谂，屌你老尾，你咁样谂嘢啊？而家个即系澳洲 OK， 我明老一代系好多时要睇 service 咁样啦，即系佢哋又 Uber 好 service 噶 ，Uber 有水饮噶 ，Uber 仲好 service 过的士噶， 一啲啲啦， 一啲啲啊， 即系 anyway 咧， 喺多伦多 in general 都系啊， 唔系 我因为多伦多的士老太仆街嘅， 唔系嗰澳洲的士老都閪噶啦，屌，跟住之后就但系佢用啲咁嘅 mentality 嚟同我讲啲咁嘅嘢，咁啊 good luck 咯，即系可能你五六啊岁，你呢一代之后你绝后咯，即系其实你三代所谓绝世武功三个字揸的士喺你呢一代绝后系抵捻你死嘅，有啲咁嘅 mentality 系抵捻你霉嘅，仆街日日喺度同我讲生意唔好，系抵捻你屎嘅。 What the heck？ 咁啊， 系俾 Johnny Cap 取代系咪？ 咩咁撚爽面？ 嚇 ，Total Recall 啊 ！Total Recall 係啊， 即係AI， 即係無人駕駛 啊！咁即係你話，但其實咧 ，Uber 咧，我最近喺啲即係分析嘅 report 咧，佢就話 ride sharing 基本上係玩完啦，基本上佢係搭個雞棚出嚟研究 self driving vehicle， 係啊係啊， 佢收你皮。 呢個係 Uber 嘅 end game， end game 呢個 end game， 佢講到明㗎，所以。所以佢咪同 Ford 合作啊？咪 Uber？ 佢係同 Ford 合作，因為我哋有一位即係駐三，我哋駐三藩市嘅特派記者咧，咁啊即係佢以前喺個 Art District 度做嘢咧，咁基本上咧佢又爆咗我，俾我聽 Uber 啲 self-driving vehicle 喺邊度嘅。咁基本上即係諗下，好似 Stockyards 你知邊度啦，即係 Saint Clair and Dufferin 嗰啲咁嘅倉啦， 即係食 Whips 嗰度， 食多倫多最強炸雞嗰度啦，嗰度咧就基本上有啲咁嘅煤倉，跟住即係突然之間咧個車房門開，跟住一炸幾架 Fusion 衝出嚟，咁樣 即係。我問你講緊啲比喻啫， 係比喻，即係喺三文治差唔多嘅地方嗰度， 住多唔多有？ 唔係，即係呢啲差唔多煤嘅地方啦，係啦，就咁樣。OK， 咁啊，落下一個 example 啦 ，Airbnb 啦 ，Airbnb 近排多唔多就擺咗啲規例落去喎。 咩規例？講下，咁咧就 下咁咧佢就即係多唔多？温哥華都有其實，咁啊多唔多就話你要住喺個地址，即係譬如你係租間屋出去啦，咁啊 要自住。 你要系自住嘅，咁啊唔可以吓、啊，即系你拥有几更多物业，全部都租出去 Airbnb。咁佢点解咧？就系、是、原来有一个 lobby group 啊，一游说团体啊，叫 Fairbnb。 我特快有几 fair 啊？爆房好冇 ？Fairbnb 咁样就话哦，呢个要监管啊，咁因为咧呢个搞到租金咧就上升啊，咁所以就要 澳洲差唔多 啊，咁所以咧就。咁樣温哥華咧更加 strict 嘅，温哥華就話咧，即係你知啲屋咧係有基本上即係你有咩兩個 legal unit 噶嘛，即係可以超過一個 legal。可以拆，佢就得斬地嘅，將個 lot 可以斬地前後咁樣噶嘛。嗰邊嘅土地規例有啲唔同。 係啦，咁咧温哥華仲離譜，温哥華就話你唔可以分租嗰、那個另 嗰、那個、 十 unit 出去啊，即係啊，即係佢話即係多唔多仲得，但温哥華唔得，所以咧一定要譬如。你是有三间房的，你得一个 unit， 三间房的你就租一间房出去。 OK， 只可以咁， 即是不可以拆契嚟 玩。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就话，即是他亦都是同一个原因就话哦，你今天会有租金上升，因为理论上呢 Airbnb 赚的钱呢是多过 常规租金。 多过常规租金的。理论上啦。 理论上啦。实际上其实都是。 是 咪咧？系咁啊，即系 OK 啦。咁澳洲对 Airbnb 系零规管嘅，但系啲友真系斋喺度嘈咯。咁但系你话即系澳洲就一来可以拆契啦，所以就冇人理啦。同埋好多时啲政客啊，同埋嗰啲有身份嘅人，好多时屋企都做 Airbnb 嘅。 即系咁 OK 喎， 系 OK 噶。 哦 OK， 喂，咁仆街。好，唔系澳洲啲左交政府真系贱格都冇。 但系美国咧，美国就当然系鼓励 Airbnb 啦。 系， 但系 Airbnb 咧，佢咧政府咧好正嘅，政府就 喂我想问咧，美国政府啊，而家现任政府系唔系应该打击 Airbnb 嘅？ 唔系啊，佢 cancel 大佬，你知唔知？即系你未住过 Airbnb？ 我未住 Airbnb。 Airbnb 将 invoice 嗰度咧，美国嗰啲咧，睇你咩 county 啦，有啲系收你 13% surcharge， 有啲收你 9% surcharge。即系以而家嘅政府，你话佢要打击 Airbnb， 佢可能会系嘅。 唔系你知唔知点解我话要打击 Airbnb？ 因为 Trump 系有 hotel chain 噶嘛。 唔系，但系第二就系、是。 而家佢話要廣收税源啊嘛， 係 佢又可以振興 local 經濟啊嘛，佢 keep 你喺度冇壞 嘅。係，不過講笑嘅呢個， 所以就即係呢個就係美國嘅 Airbnb， 但係即係你話 Airbnb 比起酒店係咪平啲咧？絕對係平啲。同埋其實我自己，我譬如我去三藩市做嘢，我中意住 Airbnb 咧， 舒服啲咁 啊。一來就舒服啦，第二就係好好傾嘅啲。 你同埋你住邊度都得啊嘛。 唔係啲人好好傾嘅，即係只譬如你想了解一下呢度啲啲租點樣，咁就想去傾呢啲啊嘛，同埋。 同埋咧，我好傾呢樣嘢，我喺 Uber 都發現到嘅，即係喺多倫多，喺多倫多，除非除咗係啲強國人之外咧，搭得 Uber 嗰啲人咧，其實都好 educate 啲， 即係佢真係 educate， 即係佢識揀 Uber 嚟搭，同埋肯俾錢搭 Uber。佢哋即係代表佢哋已經達到，即係佢係某個階層嘅人啦。 大佬，你 set up 個 profile， 你 set up 得閪嘅話，俾人 ban 噶嘛？ 係啊， 你都想唔得都俾人 ban 噶嘛？ 係啊，咁即係佢哋講嘢啊，或者乜鬼咧，所以佢哋都好即係好有文化，好有教養。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同埋另外一样嘢，其实节目时间差唔多，爆多一样嘢啫。美国咧，点解 Airbnb 咁多人做 Airbnb 咧？好多人系做两三个月嘅。 系 咁啊，嚟到就话好多时系台湾，即系我因为我住过几个 Airbnb 嘅台湾 host。哦，小婆子，你来旧金山找工作嘛？其实我们这里有几个房间可以出租的。现在那个房间就是80块一晚。不过如果你就是 有冇台妹啊？ 约住都唔系嗰啲台婶嚟 嘅。我知咁 样。但系嗰啲台婶咧，好似连战老婆咁样， 哎、 即系屋企都化捻到好捻浓妆咁样，好啦恐怖，好啦恐怖。咁佢就即系咪漏你长期月租，唔签租约？cash in hand 咁样咯，系咯。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非常多谢比亚上嚟做嘉宾， 好多谢你上嚟啦，咪请我上嚟啦。 系啦，咁啊，其实啦，咁啊，有机会实有机会嘅，咁啊，系咯，下次再见， okay， 多谢收听， 拜拜。 拜拜。